间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海，微笑忍耐，等你回过头来。 九六九公益主张， 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白萝卜酒后驾车被警察拦下，白萝卜却强词夺理，警察严肃道，你看你酒精过敏都成红萝卜了，还说没喝酒。提醒您珍惜生命，切勿酒后驾车。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飞，说走就走。

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伤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开心果呢，大家称它为开心吃一颗，不开心的更要吃一颗。而最近也有医学研究表明，开心果是心脏之友，因为它营养丰富，除了含有 B 胡萝卜素和 B 族维生素以及维生素 E 之外，它的翠绿的果仁当中还含有大量的叶黄素。我们都知道叶黄素非常有益于健康，它有助于保护视力，预防视网膜的黄斑病变，所以长期以来开心果呢也被誉为是心脏之友，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多吃坚果确实是非常有益于身体健康的。除了吃之外，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细节都非常的要关注，而最近又到了年底，很多单位的工作量呢可能在年底的时候都会特别的大，因为要对一年的工作进行一个统计，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都会去熬夜工作。说到熬夜，可能你也有经历过，也许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前一天晚上就有可能没睡好，但是一想到熬夜的危害，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担心自己的身体。如果说你在生活里规避不了熬夜这种情况，那建议你在熬夜之后多吃一点热的东西，最好是一碗热粥，它可以益气养胃，暖胃避寒，尽量别吃难以消化和坚硬的食物，以免因为肠道的负担过重而使大脑缺氧产生困意。当然了，在熬夜之后呢，建议你多喝一些水，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增加活力。熬夜加班之后呢，尽量是洗个热水澡再去休息，这样的话呢是最好的选择。平时熬夜加班呢，也一定要注意补充营养，尤其是蔬菜和水果，在这个季节呢一定是少不了的。在这里微笑提示还要提醒你，为了身体健康，大家还是要少熬夜，纠正不良的生活方式，尽量的早睡早起，规律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好了，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微笑提示，我们下期再见喽。 从一个眼神，一次贪心，到变动了

很小的时候，妈妈就教育我，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但是我们却总是在生活当中不停地浪费，浪费矿泉水瓶里的半瓶水，浪费觉得很便宜所以从来不在意的纸巾，浪费请客时多点的菜。你的生活里有过浪费的时候吗？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节俭呢，并不是小气，节约也不是不消费，关键是在于不浪费，物尽其用。 坚持信仰，还有谁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份工作，那么按照我的工作的流程和职责去做好，但是慢慢慢慢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其实你更多的你是给予。 我可能一个月都见不到我儿子几面，因为每天回家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和谐的亲子关系可能需要我们家长和孩子有一些共同的话题。 每个创业者，我觉得如果他坚定的想创业的话，他应该做好心理的充分准备。创业并不是意味着成功，创业意味着你把所有你的精力、你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财富、所有的愿力都会投入到这里面。也许你获不到什么，你获得的其实就是你心灵上真的折腾不动的时候有一份那个感触吧，就是说这世界上我曾努力过。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 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生活非常开心，包括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康，还希望自己能够多学习一些东西，能够让自己的知识呀，包括我自己的思想能够往上再提升一下。 骑上海水艇去看看海鲸是怎样生活的，去看看有什么样的鱼，还有海龟。我到底要看看海龟是爬得多慢呢？我今年去海边的时候看到了水母，我要看看真正的水母是不是那个五颜六色的。我看水母的时候好像都是透明色的。 爱我的人还有我爱的人都是身体健康，然后能够快乐，然后能够心想事成。比如说孩子的话能够学习好啊，希望他能够有自己的生活。父母的话希望他们能够安享晚年。对我自己来讲，我也刚刚被批准了博士研究生导师，所以我希望明年做一点成绩出来吧。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下午三点钟，放松一下，给眼睛做一个深呼吸吧。眼睛的保健操开始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请选管家帮。月嫂、保姆、保洁、管家式服务，让您家庭后顾无忧。咨询电话95081。 这个冬天怎么玩？ 丰台旅游委邀您来南宫热带雨林中泡温泉，五洲植物乐园里追蝴蝶，儿童主题庄园中欢乐多，冰雪乐园上嗨翻天，快来惊喜王所体验不一样的冬天。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 哈哈， 涨工资，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 黄姐，你们跨年去哪玩啊？ 肯定去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啊！12月31日是首届东部冰钓旅游节。 红海滩我知道，红色海洋可美了。 冬天更有趣，可以祭祀祈福，冰上垂钓，鱼蟹烧烤，还能拉网捕鱼，品尝野味，我们全家等着去呢。 那我也要带着家人去。 好，12月31日我们相约红海滩。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我是丁威， 我是姜育恒。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嘿，大家好，我是罗中俊。 大家好，我是张宇， 我是王迅。 大家好，我是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 在新的一年，祝所有的朋友们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新年到了，祝大家新的一年顺顺利利，安康幸福。 祝大家新年快乐， 2018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969。 969精英爱听榜， 让我们打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处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你的城池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作有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啊，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的美丽的姑娘呀，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 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再兑现我梦与想，来环游我世界，是一切自由自创，从没界线跳跃上限更适当，心底天上从今不可再幻想。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里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继续要说到的这首歌呢，依然是来自华语经典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当爱已成往事》。这是1993年张国荣、张丰毅和巩俐主演的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原唱是林忆莲和李宗盛，先后收录在了《霸王别姬》的电影原声带和林忆莲1993年的粤语专辑《不如重新开始》国语专辑《不必在乎我是谁》当中。《霸王别姬》这部电影大家应该最熟悉不过了，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霸王别姬》，由陈凯歌执导。这部电影呢，是围绕着两个京剧名人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展现了对于传统文化、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性的思考和领悟。1993年，《霸王别姬》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上映之后呢，也在多个国家分别进行了公映，并且打破了中国内地文艺片在美国的票房纪录。同样在1993年，这一部《霸王别姬》也是获得了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大奖，成为了首部获得此殊荣的中国影片，非常值得国人骄傲。那接下来听到的《当爱已成往事》，不管是歌词本身还是歌曲本身，都有一种怀旧的感觉。 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

个手术的人，用充满上瘾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船，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沉，稚嫩的唇在说离分。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微细如迷，我也一路跟。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你在树下小小的打盹，小小的我傻傻的。说书的人用充满上瘾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船，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感动雨纷纷，小小的别扭惹人疼，小小的人还不会问。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微细如迷，我也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你在树下小小的打盹，小小的我傻傻的。我的心里总是只留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当初学人说爱念剧本，却要看你发音却不准。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小小的手牵小小的人，守着小小的永恒。 在民谣的歌词当中呢，我们总是能够搜寻一些非常感人和温情的话。比如说，记得之前在听许巍的《温暖》当中，就有一句歌词我就非常喜欢，叫做“你让我长久沉重的心感到从没有的轻盈”。民谣的歌曲呢，最近越来越火爆了，不管是谢春花、阿四，还是陈粒，还是最早之前的一些民谣歌手，现在大家接受民谣的程度呢也是越来越高。而且你会发现，民谣的歌词更能够唱进你的内心当中。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昭昭。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及到的许巍的《温暖》。

耶、yeah, 今年的绩效考核就要完成了。 哥，你今年成绩怎么样啊？过年回来吗？ 还行，回家我够呛啊，我们部门得加班。 爸妈刚又说到你了，妈现在身体越来越不好了。 九六九公益主张，抽时间多陪陪家人，才是最好的成绩单。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去的脸，他们生活颜色比天黑，互相负责的就不会见，爱情像沉睡，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吧，狂奔的起跑鞋，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同天上飞。眼泪对错归零出发才了解，开始吧，狂奔的起跑鞋，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往天上飞，拼命追，爱不够连碎，起跑鞋，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往天上飞。 功课叫做接受，接受爱的人离开，接受亲的人离世，接受喜欢的人无论如何也不喜欢自己，接受喜欢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一起，以及接受自己的出身、相貌、天分等等。无论你现在如何，在每一次接受面前，我们依然可能会像一个孩子一样纠结，但是区别的是，长大之后的自己会对自己说，接受其实就是变好的开始。 什么好谈的吗？看你这样吧。 九精英有话说， 不管我遇到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我会及时跟我的团队跟他们讲，甚至的话呢，我们敢于的话把公司的账户余额告诉他，公司的账上还有多少钱，让每个人都有参与感。 都说我很伟大，就说值了，就是帮助培养，要培养下一代。 因为我们老董事长呢一直跟我们说，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越是简单的东西我觉得越能够直指人心。你在这个企业你最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他认同了，他就会跟企业一起走下去。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我的新年愿望是全家人都可以身体健康，然后财源广进。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实现2017年还没有实现的愿望，还有希望我的家人身体健康。 新年愿望嘛，大概就是结婚吧，找到一个爱自己的人，然后结个婚，生个胖娃娃。 经典九六九，尽

迎面而来。时代经不起等待，总在期盼最美的意外，我称自己变态。每个人都是无可替代最酷的天才，我们一起来来来来，一上天台勇敢来来来来，这么力的存在，来来来来，思路澎湃，一起来来来来，这种酷的天台，一场叫做酒的节拍，你就是酒酷的天台，有你的气势渺想改变未来，你的散发如此精彩，不懂的人别见怪，你会跑在人群之前赢得喝彩，你要比世界更快，全部的天才，用你的气势渺想改变未来，你的散发如此精彩，不懂的人别见怪，你会跑在人群之前赢得喝彩，你要比世界更快， 我们都爱八十年代，纯真而直白，我们怀念九十年代浓重的情怀，我们走过两千年代缤纷的色彩，我们期待未知年代最酷的天才，创造最酷的时代， 我们一起来来来来，登上舞台，动起来来来来，这里有你主宰，来来来来，畅游自在，一起来来来来，做出酷的天才， 我的十六点钟，我是周周。继续要说到的主题呢，依然是你心目当中最好听的华语经典爱情电影的主题曲。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人呢，是乐坛的一位大咖，他呢可以说是陪伴了很多人的整个青春，但是你会觉得他好像不甘于只做音乐，甚至后来还拍了电影，而且还拍得蛮不错的哟。他就是周杰伦。周杰伦的曲风，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应该都是 R&B、Rap、中国风之类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他的音乐当中呢，也藏了很多古典音乐的痕迹。周杰伦为自己的电影处女作《不能说的秘密》写的钢琴曲《Secret》，就结合了巴赫、莫扎特和肖邦的曲风，这样的创作呢，也是引发了音乐圈的轰动，还被世界著名的钢琴演奏家马克西姆在巡演上演奏了。而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这首歌，相信也是很多人手机里的单曲循环。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午后夜，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

969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药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在买车前，大家都在考虑想要买什么样的车，但是却很少考虑不能买什么样的车。上期节目我们说了，最好别买刚上市的车和小众车。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二手豪华车与技术更先进的车。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倒不是吐槽啊，只是拿来作为一个真实的事情来聊一聊。他的预算不是很多，但是并不打算买普通的车，而是计划买一个二手的奔驰，觉得很有面儿。但是即使二手的价格也够买一个年份很久远的车型，看了很多没有合适的，最后买到了又是小毛病不断。其实如果不是为了情怀，并不建议大家买二手的豪华车，毕竟二手车的水就很深，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你并不清楚，没有认识人懂行的人去看，被坑是一定的。其次，二手豪华车的性价比也不够高，你买回来自己还要修修改改一些东西，加算起来不如买一个普通一点的新车来得更加划算。还有技术先进的车，对于技术比较先进的车呢，向来我是比较望而却步的，可能是科幻片看多了吧，对智能产品有着些许的内在恐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汽车也逐渐灌输了很多新鲜的技术，很多汽车媒体人也都在感慨，感觉更多像是车在驾驭人，而不是人在开车，缺少了很多的驾驶感。说回技术先进，为什么不是很建议呢？举个亲身实例，之前我有试驾过特斯拉的一台车，当时车钥匙明明装在了我的衣服口袋里，可是仪表盘就显示钥匙已经不在车内。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并不能代表全部。不过我想说的是，技术再先进也要通过时间的检验，而我不愿意当做花钱检验技术的那个实验者。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希望可以给买车的你做一点借鉴吧。 喜欢你快乐，你跳舞的时候最神奇，让活力又活

李天华，中国著名音乐唱作人，多次受邀参加同一首歌《欢乐中国行》等大型文艺演出活动，代表作品《七天七世纪》《寒号鸟》《幸福在哪里》等歌曲广为传唱。他独具魅力的磁性嗓音深受大众好评。九六九夜人馆特别推荐著名音乐唱作人李天华，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9。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过去和你的 好吃， 特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你的美食地图， 969实力派。 欢迎收听999实力派，我是周周。都说麻婆豆腐是吃豆腐的最高境界了，每次吃的时候都会被那种绝妙的口感和强烈的口味深深的打败。那今天的实力派我们要来说的一道菜就是麻婆豆腐。 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麻婆豆腐，到现在我都最喜欢，不知你们吃过没有？ 我吃过，但是可能没有吃过正宗的。阿姨，你最喜欢麻婆豆腐是在哪吃？ 小时候有麻婆豆腐粥，我们现在都有啊，成都都有啊。 是妈妈做的还是就是家附近的小馆？ 应该是最起码最先的话是在店里吧， 在店里最先、 啊。然后就说妈妈也会做。 那现在那些店还是都不在了呀？ 在呀， 还在。 麻婆豆腐作为川菜的代表菜色，也是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俘获了不少民众的欢心。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在家做一道麻辣鲜香的麻婆豆腐呢？今天的实力派告诉你。首先在准备食材方面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主料呢是豆腐，大约需要准备100克，辅料是牛肉末、豆瓣酱、花椒面以及姜末、葱末、蒜苗和食用油。准备好食材之后呢，第二步就是要处理豆腐了。这处理豆腐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要把豆腐切成1厘米左右的丁，用加了盐的开水，一定要记住用加了盐的开水，将豆腐煮1分钟之后捞出备用，时间一定要好好把握哟。第三步就是炒麻婆豆腐了，可以选择用热油将牛肉炒香，当然了，如果你家里有猪肉末的话也可以拿来增增香，再放入豆瓣酱爆香，加入姜末、蒜末和适量的鲜汤，把豆腐放入锅内烧入味儿，加上味精、白糖、花椒面和蒜苗，这样一道麻婆豆腐基本上就算是成型了80%了。那最后我们要注意的是，这豆腐呢需要勾3道芡。第一道芡呢是蒜苗入锅后的1分钟开始勾，之后的2次勾芡呢就是每隔30秒勾一道芡。麻婆豆腐虽然吃起来很好吃，但是制作起来还是非常有讲究的。如果今天下班有时间的话，倒是可以考虑回家准备一些食材，做上这么一道麻婆豆腐，也算是给寒冷的冬天增加一道温暖的菜系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99实力派的全部内容了，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14:35的999实力派，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放送一些小惊喜送给你哦。我是秋秋，我们下期再见喽。 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该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情话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以为你会宠爱我一

全都被你摧毁。你日没条件被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的身位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 你让我向我飞飞，写的一个天使念贼，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能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hablo español， 给你拉丁味道，你的美就是一种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年年岁岁。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女征服大江南北，沉鱼落雁难忘的相悲，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Hey，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 怎么那么美？ 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 这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成功人士这个本身概念都很模糊，更多的是在内心的感受，那么不是在于财富上有多成功，而在于你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和理解。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种梦想，一种愿望，一种去改变一些社会现象的动力。 一定要有初心去干任何一件事情，干事也好，干产品也好，或者是最后做品牌也好，一定是按照一个初心的标准，对自己进行要求也好，规范也好，去做事情。 我希望所有的创业的朋友们呢，一定要专注细分，任何一个小的领域，只要你扎得够深，都可以撕开一个大市场的口子。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 大家好，我是一个在外上学的大学生，然后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我的父母呢能够身体健康，我的家人和朋友能够平平安安，心想事成，然后呢希望我自己呢能够考出一个好成绩，然后呢在明年嘛就该上大四了嘛，然后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实习单位，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2018年的新年愿望的话，我觉得还是身边的人身体都平平安安的，至于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在身体健康，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比较顺心如意的基础上面才能发生的。 在是傍晚五点，我是李佳薇，就要结束一天的繁忙啦，现在为自己的努力打一个满分，用好音乐奖赏你自己吧。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